世急也乱，只觉风寒满肚骨，热怒骂着厌倦，徐徐呼出烟圈，回望以往的片段，几许风雨我也经过，屹立到目前。尽冷眼加嘴脸，正似风雨每每改变，现实尽体验，无求一生光辉，遗忘斗志不会怨，见惯风雨见惯改变，尽是作自然。 呢几日嘅复活节假期咧，都叫做好天啊！喺就试过咧清明时节雨纷纷少少啦，咁但系大致上都晴朗啊。不过呢个礼拜嘅中期，即系今日开始之后咧，天气咧就会有啲雨啊咁样，影响住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咧，今日系稍为缓和，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嘅影响，该区天气。这个天色是好转，预料偏东气流会是再度增强，接近周末至到下周初，广东沿岸会有几阵雨，此外高空扰动会在本周后期为华南带来雷暴。所以看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啦，多云同埋有几阵雨，风势系颇大嘅。现时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80%噶。 Met you by surprise, I didn't realize that my change forever. Saw you standing there, I didn't know I'd care.

情不可永久，是事实并没有真爱，或根本我未看透。 世间难找真爱，缠绵过后不可以永久。梁汉文的一首出事的歌曲，其中一首《缠绵游戏》。看回一些资料，一套的亚洲方面的电视剧《火蝴蝶》又不是很深印象，但是当年的男女主角就是唐文龙和李彩华，还唱为主题歌曲《火蝴蝶》。 从来未伸手抱紧，已经灼伤。 我没自豪，却每天一再向往，冲出世界做梦遥远飞去，找我半生的路向。几找我方向，兜兜转转话别谁会知道，跟你再不可遇上。 并绝唱。 烧伤不要紧，尽管化作蝴蝶，火中闪闪生光。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幕僚长克莱恩在社交专页说，各州州长不论是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人，都同白宫紧密合作，加快进行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总统拜登宣布，不迟于本月19号，所有18岁或以上人士都合资格接种疫苗。報道說他已經指示各州政府本月中旬開始擴大疫苗接種安排。拜登說感謝所有為民眾注射疫苗的工作人員，亦都感謝願意前來接種疫苗的人，認為這個是擊敗疫情的途徑。又指任何人都不應該懼怕在其他國家發現的變種病毒。他認為變種病毒雖然更危險，但相信疫苗可以應付。白宮發言人普薩基說，各州為包括長者和前線工作人員在內的優先群組接種疫苗，並已經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擴大合資格接種範圍。韩联社引述国际奥委会报道，指北韩未有正式通知不参加东京奥运会。报道说，国际奥委会发言人回应韩联社记者提问时表示，国际奥委会方面没有接到北韩提交免除参与奥运义务的正式申请。期间国际奥委会方面多次邀请北韩奥委会举行电话会议，并计划在会上讨论新型肺炎疫情在北韩的情况，但北韩方面没有回应。報道又引述國際殘奧委會發言人，指北韓殘奧委會發出通知，將不參加東京殘奧會。北韓傳媒早前報道，北韓奧委會上個月25號在平壤舉行會議，根據委員的建議，決定不參加東京奧運會，以保護運動員的健康，免受新型肺炎疫情的威脅。以色列总理利夫林宣布正式授权现任总理右翼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组建新一届政府。利夫林说，同国会各党派磋商组阁人选，结果在120名议员中，内塔尼亚胡获52名议员推荐，中左翼的拥有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获得45名议员推荐，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贝内特获得7名议员推荐，16名议员未推荐组阁人选。利夫林说，内塔尼亚胡组建政府的机会略高，形容授权对方组阁不是容易的决定。一对男女涉嫌以派口罩为理由进入秀茂坪安达村一个单位，抢去财物5600元。警方指男疑犯对当时独留屋内的12岁女童进行严重猥亵行为，并用手机拍摄过程，两人各被控一项爆窃罪。案件今日稍后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案发上星期四，警方调查后在寻日早上在秀茂坪区内拘捕47岁男疑犯，女疑犯就在日前被捕。警方较早时表示，涉案男子稍后会被加控向16岁以下儿童作出猥亵行为和制作儿童色情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430点，下跌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73点，下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77， 日元 109.78， 瑞士法郎 0.932， 加元 1.257， 人民币 6.542， 英镑对美元 1.383， 欧元对美元 1.188， 澳元对美元 0.76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43.31 美元，卖出 1743.92 美元。

有伤心失重，兜转几番似场梦，名利看透像陈略过，谁又会太易痛。人每一天展笑面容， 看不通就够， 其实不必数最终多少张跌在地的手，晴朗的心一片艳红，凡事也屡落无内疚，谁夜里要担忧，能每一天浅笑面容，看得通就够，明白一生中悲喜都有日就会开心。 亦有过运气各种，定会铭记各方栽种，让我有愉快天空。 有过笑也有伤心失重，兜转几番似场梦，名利看透像陈略过，谁又会太易冲。人每一天展笑面容，其实不必数最终多少张跌在你的手，晴朗的心一片艳红， 意志足就够， 凡事也屡落无内疚，谁夜里要担忧，能每一天展笑面容，看得通就够，凡事也屡落无内疚，人活计较开心，就算有成就， 叶丽仪同埋叶振棠笑迎人生啊，系啦，日子都系咁过，所以咧就喺向好嘅方面谂咧，就比较好啲啦。两边去拣嘅时候，梗系拣个开心嗰个方法，去令到自己系更加系其实开阔眼界去睇人生。人生并冇绝路嘅，条条大路通罗马。不过可能你会俾人行得艰辛少少都唔紧要嗬，嘿，系要经过锻炼噶嘛。好啦，咁啊就而家系。43分啊，5:43嘅时间，你听紧嘅咧就是清晨爽利节目。今日就系假期翻嚟之后嘅第一天啊，系4月7日，农历系2月26日，星期三。我哋稍后咧就会有呢个6点后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就会有雷博士啊，雷洪德咧又会同大家系讲下啲乜嘢咧。今日会讲下，如果你去郊游嘅时候咧，其实郊游咧都有好多风景去睇，好多嘢去学习，系具有一个教育意义喺度嘅，又可以得到呢个健康嘅身心，又可以上智慧嘅一课，其实系几好嘅。所以一家大细咧，有时间嘅时候咧，都可以去郊游。特别喺呢疫情之下咧，多人爱上咗呢个活动啦。咁喺呢个假期嘅期间咧，有一个活动咧，就呢个美食节，亦都有啲人去，可能，但系就唔同以往嗰种咁虚撼。原因系咪咧？可能系美食节咧，你就以往可以一路买一路食啊咁样。虽然话唔好喺街食嘢，唔好喺个户外环境食嘢，但系有时都控制不了吓。咁一年五日嘅呢个美食节咧就结束啦。咁啊，部分嘅摊档咧都要减价去促销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就把握呢个机会去扫平货。亦都因为规定啦，现场不能进食啊，所以有啲人咧觉得，唔可以试食啊，就感到失望，亦都减少咗买嘢嘅意欲。真系嘅，你当埋去试下嘅时候，好味喎，咁你就会买。咁而大会唔俾试食都系啱嘅。而家呢个情况，其实以往都有，即系大家都会有个意识， 户外食嘢都唔系几好，但系当你喺譬如行工展会啊嗰啲场景嘅时候咧，你梗系好多试食。但系现时喺呢个疫情嘅情况之下咧，都系唔好做呢个动作系比较安全嘅。咁啊，唯有希望大家通力嘅合作，呢、这、一个疫情嘅情况慢慢离我哋而去就好啦吓。今日咧大致系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现时22度啊。 相见的最初，我竟义无护端的心碎，讲不出为何，相处得更多，更清楚你是我所寻那首歌。能共你互牵，不需再多一些什么，平淡中轻抚你面，仍觉最好不过。亲爱亲爱的，你假若离开，知否我将不知。知否你是不可代替的火，如没有遇到，我又能认识生命吗？全赖你温馨眼泪，来让我找到我。喜欢你是你，同你最多，喜欢我是我，属于我，喜欢你。 啲浪漫爱情专一嘅歌词，对于一啲嘅一 pair 嚟讲咧，好似真系对号入座咁嗬。呢首歌当年咧，亦都令到许志安嘅歌坛嘅事业嘅位置咧，一路系升高嘅。只歌又真系好听，歌词又浪漫。再听翻嘅时候，谂起今时今日，佢哋已经系一 pair 咁啊，对住个另一半咧，啲歌词啊绝对啱啦。前路要与你共同踏过，喜欢你是你，痛你最多。喜欢你是你，永不会找到多一个。凉或暖，情或雨，结伴过。一对的恋人或者一对的夫妻，他们能够一路一路去到陪着大家走到白头的时候，是真的经历很多风风雨雨的。回望的时候呢，其实呢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经历，而也都可能是有某一段的日子，或者大家曾经是吵过，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长交啦，而去到可能是无法挽回的时候啊，但是竟然又或者因为可能某些原因，又或者大家都肯退一步的时候，原来之后就海阔天空。 自在发烧，另外那位唇上结冰，负负得正，各取需要，多炫耀。也许上天不及我的，无论我两臂怎紧扣，仍然走漏给我的。无论过去我怎失手，都会拥有一个很浪漫太少，另外那边期望太多，实现不了，结果将会多微妙。也许上天的一对手，移动你与我的分寸，行前或留后，这对手其实正要送我给你，不要逗。分叉的感情线，正等我为你蔓延。彼此的感情线，交错发展，怎么舍得去剪？心在你身。就算隐形，亦有一天遇见那些感应，多灵验。也许被喜欢的女人，从自身散发的光线，朦胧或明艳，不太难忘记。在你身边，就算隐形，亦有一天遇见那些感应，多灵验。也许被喜欢的女人，从自身散发的光线，朦胧或明艳，不太难忘记。分叉的感情线，看出我下个十年分叉的感情线，总会有某天一起发展，等适合时候孤男寡女会连线，深呼吸等适合时候一场交战，深呼吸等适合时候孤男寡女去连线，深呼吸等适合时候一场交战。

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天天五百步，开开心跳蚤。 喺疫情期间，适量嘅运动可以令你身体更加强壮。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袁翠霞每朝会为你预备一份丰富嘅音乐早餐，滋润你嘅心灵，增添你嘅正能量，令你身心都保持最佳状态。约定你，有趣空间见。 人健康，朝气迎风头。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清晨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6点2个字啦。今日咧就假期后完结啦，翻翻工啦，复工啦。星期三嘅呢一日，一个礼拜嘅中间吓，系咪又懒洋洋咧？放假都放到几攰咯，日日出街都好似系仲忙过翻工咁样，系嘛？咁不过咧就喺放假时候嗰个心情咧，就唔同你即系翻工做嘢忙碌嘅心情嘅。放假你可以有一个轻松嘅心情，不过或者有啲朋友咧，可能又系唉要即系分秒必争啊，可能你放假咧又去什么啲乐园去玩咧，就好多嘢玩嘅时候咧，个心情又好紧张啊，又想快啲玩晒佢啊咁样。咁不过可能好多嘢都仲有啲限制嘅，大家喺限制嘅当中都预咗噶啦，仍然要系保持一个开心嘅心情，唔好俾呢啲嘢咧就影响咗自己啊。好啦，今日一切复工啦，不学生哥仲系放紧啦吓，大人咧就系要准备啦，睇下你因翻你嘅时间出门口，唔好迟到啦。4月7号嘅今天，农历系2月26日，一阵间我哋会有雷洪德博士噶，先睇睇今日停呢个天气嘅情况先。有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有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的清劲。展望在未来两三日多云和有几阵雨，风势都颇大的。现时气温成朝都是22度，相对湿度79%。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朝早呢个时间，刚刚放完呢个复活节假期，一切咧又恢复正常。呢个时候咧就见到我哋星期三嘅嘉宾啦，就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全部兄。早晨，各位听众。 哇，啱啱咧就放咗几日假期啦，清明同埋复活节，大家攰未啦吓？喺呢几日假期咧，如果以往嚟讲咧，就多数飞咗外地过一个短暂嘅假期，但系而家咧就个个都要留喺香港啦。咁亦都发觉好多人咧都识得利用啲时间，有啲咧就去露营啦，有啲去行山啦咁。 勾起我嘅童年回忆啊！我总之一放假咧就系三个字：通山走。咁啊，而家喺郊野公园咧，周围山上高咧，真系遍满我哋香港人嘅足迹啊！ 我哋嘅同事咧，佢就好中意咧一假期咧，佢系3日2夜嘅时间就走去扎营嘅。 系啊，露营啊嘛。 咁我就哇，好好玩咩？唔闷嘅咩？ 佢話都唔知幾好玩，佢一而再再而三咁去啊，好開心啊！ 喂，呢個真係勾起我哋那些年嘅童年回憶啦，因為我哋中學年代咧，真係一放假咧，三幾個同學咧就去露營，咁啊有啲彈吉他唱歌叻嗰啲咧，咁啊攞埋個吉他去啦，咁有啲中意咧就攬埋嗰個大座嘅 cassette 機啦，搬埋上山啦，咁其實即係當年都係因為好老實講，康體嘅設施又冇咁多啦，咁所以郊野呢個成長嘅環境咧，係令我哋有好多嘅美好嘅回憶。咁啊，而家隨住時代改變啦，即係我哋細個邊度咁多羽毛球場啊、室內體育館啊、球場啊咁啊，係啊。咁而家就社會環境轉變咗，咁啊疫情咧反而帶翻起，咦？其實郊野公園咧，裏邊係好多學習嘅工具，包括咗老中青，其實都有唔同好多嘅一啲身心嘅健康不特止啦，咁仲有好多係學習嘅方法，即係所謂學到老嘅就做到老啊。 咁所以而家呢次疫情咧。一个得着咧，就系大家多啲认识大自然，多啲去同自己身体沟通，系咪咧？ 系啊，咁所以大家每次去郊野里边最常见嘅行山啦，或者露下营啦，咁吓，即系我见我啲朋友咧，多数都系行山嘅啫，就系露营都唔系咁多。但系有班朋友咧，因为而家啲器材又平咗好多啦。咁佢退休嘅啲朋友咧，就真係去下露營。哇！我見佢哋啲裝備咧，真係好羨慕。 點解啊？ 因為而家啲裝備係好靚啊。譬如我哋嗰陣時，我記得係中學嘅時候去露營咧，嗰陣時未有出啲地隻，嗰啲好先進嘅地隻，係老師教我哋咩咧，就帶啲舊報紙去墊住嚟瞓，起碼即係好啲啦，舒服啲啦。哇！而家啲地隻又平又輕又充氣，又可以接埋，咁啊好方便。咁其實香港呢個郊野公園咧，都真係要讚一讚啦。回想就係70年代咧，就係香港政府咧，當年咧成立咗一個嘅郊野公園條例啦，咁就保障咗而家我哋郊野公園嘅範圍啦。如果睇翻漁護署嘅資料咧，哇，每年都有超過1200万人咧去郊野公園嘅喎。 哇，咁仲有經常都聽到係話植樹噶嘛？ 係啊，植樹佢哋都仲係好幾十萬棵㗎。嚇，譬如舊年疫情咁，好多活動都停咗啦，都種咗成20几万棵树㗎。 所以其實幾好啊！我哋香港人都係有福啦，因為郊野嘅地方咧都佔香港好大部分嘅地方。 冇錯，冇錯。咁啊嗱，同體育運動有咩關係呢？因為你去得郊野咧，一定要有體力噶嘛，你冇體力就冇得去噶啦。咁所以喺老中青推廣運動嚟講咧，譬如舉例行山或者啲郊野活動咧，都有唔同嗰個嘅功用。嗱，譬如講下後生仔先啦，學校裏邊咧，其實喺香港嘅體育課程嚟講咧，呢、這個戶外教育營呢樣嘢啦，嚇，戶外教育營即係去戶外嘅一啲營地嘅學習啦。咁係其實體育課程嘅，包括咗有咩咧？課程裏邊嘅大綱都介紹到，譬如有生活體驗啦，係咪？你去郊野嘅環境，你要體驗下，即係你屋企太舒服，因為好有趣嘅，而家。啲家長朋友都話，而家嘅青少年咧，只係活喺攝氏嘅21度底下環境，因為有冷氣。 但係喺户外嘅時候咧，哇！即係太陽猛烈咁曬落嚟咧，呢個機會不多啦。 係啦，你要讓我哋嘅皮膚啦，我哋嘅身體同户外有個接觸嚇，即係冷暖、大風吹啊、出汗啊、凍啊呢啲嘅經驗咧，其實對我哋嗰個生理嘅適應環境係有幫助嘅。我哋個腦咧好叻嘅，我哋去到凍嘅環境，我哋點去御寒咧？我哋會記得佢啦。咁另外就係生態嘅探索啦，咁而家係特別喺教育嚟講，我哋講緊環保啦、可持續發展啦、植物嘅研習啦，如果夜晚露營咧睇星星啦，咁咩獵户座啊、天蠍座啊、人馬座啊， 所以睇曬十二星座。 係啦，咁曆奇啦，嗱曆奇咧就係而家好多時係利用一個可控嘅風險，譬如有啲户外嘅城網啦，或者户外有啲曆奇嘅攀石啊， 會唔會有跳崖嗰啲就喺呢度啊？ 跳崖咧其實就類似喺外。外展嘅訓練咧，我哋70年代就有嘅，咁啊，而家用一啲柔性嘅下降啦，或者用一啲繩索嘅活動啦，咁啊，另外就係環境嘅教育啦，咁同埋喺我哋體育方面咧，我哋好多時係其中一個目的咧，就要培訓啲領袖，譬如一隊球隊裏邊有啲隊長領袖出嚟啦，係咪？咁啊，户外嘅環境咧就容易提供咗呢個領袖嘅訓練啦。 係呢、這個真係要喺到户外嘅時候，你先慢慢係發掘到嗰人係咪有呢個潛能啊？ 係啊，咁啊嗱，呢樣好緊要啊，團隊合作。 咁譬如我哋而家即係成班嘅小學同學，差唔多年紀啦，咁我哋一齊去行下山啦。喂，大家都互相合作，起碼就提點。喂，你帶咗水未啊？你帶唔帶夠有乜嘢啊？係咪？喂，有冇多一個尿袋啊？我手機唔夠電。喂，咁呢啲嘅溝通咧，其實係一個喺我哋社交嘅場合嚟講，都係一個好緊要嘅學習嘅工具啊。喺後生仔嚟講，佢更加需要俾一個空間佢同人哋傾下偈啦。 我就想問你嗱，雷博士，你而家都仲係有學生跟緊你學呢啲體能嘅嘢？ 一齊玩啫，其實都 係。咁咧，你有時話帶隊佢哋去露營嗰啲，係咪就係呢一類咁樣？ 冇錯。冇錯，譬如我喺大學裏面咧就有兩科嘅，一科咧就係所有學生必修咧就係野外嘅鍛鍊啦，咁啊一個學分嘅，咁啊帶佢哋行山啦、露營啦、獨木舟啊呢啲户外嘅歷奇活動，咁佢哋做完之後咧，佢哋要做翻一啲個人嘅分析嘅，即係做一啲所謂 logbook 啦、一啲記錄冊啦，咁啊對包括咗去團隊做嗰啲咩啦，記錄出嚟啦，咁同埋要去有一個反思嘅思考嘅，譬如你遇到一個好危急嘅情況，咁佢哋覺得危急啫，其實我係完全可以控制曬個風險啦。咁喺佢哋嘅心路歷程裏邊，佢點樣去認識自己咧？佢點樣覺得自己啊？我要有信心咧，冇信心就唔掂噶啦。咁呢啲都係而家喺教育嘅層面嚟講好緊要啦。咁另外就係、是、如果喺野外呢個環境咧，就早喺30年前咧，喺外國都有好多即係研究呢啲教育嘅學者咧，佢就話譬如行山啊、露營啊呢啲郊野活動咧。學術上咧揾到有五大嘅益處， 係聽你數下先嚇。 第一個就是健康相關嘅益處， 咁一定噶啦， 一定啦，行山要體力啦，能量消耗啦，可以幫我哋控制體重啦。第二樣咧就係情緒相關嘅， 都會係嗱。如果你去到郊野地方，哇，望到大自然，你已經好舒服嘅感覺， 冇錯啦，你心情都開朗啦，係咪？ 係啊， 特別係好多香港人中意行嘅龍脊啦，喺香港嘅南部啦，嗰邊你望落去太平洋咧。我記得之前在節目同我介紹過， 提過㗎啦，係啊 係啊，真係令你心曠神怡、萬事勝意㗎，係、啦。咁啊，仲有啦，社交嘅相關嘅功能啦，因為人與人之間咧係需要有溝通㗎嘛。咁仲有嗱，譬如而家我哋喺個社會裏邊，可能經歷過社會事件，大家有啲矛盾啦，咁可能大家意見唔同咧，有啲衝突。但係當你去到郊野，喂，我哋大家一齊欣賞個山，一齊欣賞個風景，呢啲嘅社交其實係。提供了我哋一个舒缓大家情绪嘅空间， 同埋咧，好似大家喺呢个大自然嘅环境之下咧，你好自然咧吐真啊，讲你即系个心事出嚟。咁嗱，你知一讲心事咧，你就觉得好似距离咧又拉近咗， 冇错啦。 咁咪增加友谊咯。 倾下偈，大家都发觉，咦，你嘅意见其实我都可以接受嘅，系咪？即系大家有一个互动啦。咁另外一个因素咧就系体适能相关啦。体适能相关咧就系同我哋嘅完全讲紧系体能相关啦。因为你讲紧，譬如我哋成日讲话行楼梯可以保护个膝关节，咁行山路咧对个膝关节嘅保护更加好。点解咧？因为佢大步踏细步踏上踏落，令到嗰个关节嘅肌肉喐动咧系更加全面，所以令到嗰个协调同埋平衡嘅感觉咧系更加完美。咁最后一个健康得益嘅元素咧就系智力相关， 即系考下你系咪一啲即系应付问题嘅智力， 认知嘅能力，对于学识。或者我哋嘅知識增長，譬如而家天文台咧就好多喺行山方面嘅相關嘅資訊啦。咁老實講，嗱，而家嘅後生仔咧，佢係唔識睇地圖指南針去行山嘅。點解咧？因為佢靠曬手機啊嘛。 係啊， 個手機如果你冇電啊，或者跌爛咗啦，係咪？咁你就喺山度咧，就真係我哋叫做俗語話叫蝦碌啦。 咁你就跪低就喺度啦，意思即係你都唔知做咩好啊。 咁同埋其實係喺個認知上高，郊野地圖嘅閱讀咧係好多科學嘅知識喺裏邊嘅。點解張地圖係個等高線相隔？一條就等於係20米嘅高度嘅差咧，密啲啊，疏啲啊，咁同埋而家好興上到山頂度咧，有一個叫三角測量站啦，有一支柱咁嘅嚇，黑色白色喺度一支柱，咁啊攞嚟做一個量度地震嘅高度啦，咁呢啲，咁其實呢啲點解喺嗰個位咧？嗰、那個功能係啲乜嘢咧？咁其實都喺我哋認知嘅學習嚟講，就係好大嘅功能咯。係， 咁講咗咁多好處啊！在行呢个郊野嘅时间，玩紧一啲活动嘅时候，有冇其他一定嘅风险喺度咧？ 哦，嗱，呢个一定有。喺郊野或者行山露营呢啲咁开心愉快嘅里边咧，潜在一定嘅风险嘅。但系呢啲嘅风险咧，我哋讲系成日都话啦，系可控嘅风险。 系 譬如一啲唔可控嘅，就即系话你完全控制唔到啦，系咪？ 咁但係路線你可以選擇你去行㗎嘛，去到嗰個環境冇人叫你行出去好危險嘅懸崖邊去打張卡影相㗎嘛。 人哋可能已經即係寫清楚呢度你止步㗎啦，唔好再行㗎啦。咁但係有啲人仲會繼續去㗎嘛。 咁所以基本嘅人啦、裝備啦，同埋應對環境呢三個風險嚟講咧，嗱，而家我就成日都通山走嘅，我都觀察到一個現象咧，我用老中青三個組群啦。其實如果山上高咧，我覺得青年人同埋哥哥姐姐咧兩個組群係比較多啲嘅，反而中年嗰啲，譬如係卅零、四廿零、五廿零，相對少啲。 中間嗰陣啦，就 因為點解咧？佢可能要翻工啦，要揾食啦咁樣。嗱，後生仔咧，基本上啲裝備咧係比較弱嘅。通常嗱，你睇下啲後生仔孭個背囊咧，係條條揈嘅，我哋嘅條條揈啦，因為佢型啊嘛，覺得。咁有個風險咧，就係話你個背囊條條揈嘅時候咧，你上落山咧，有機會令你擺嚟擺去啦，係咪？一個唔覺意，有機會令你跌親啦。咁同埋而家嘅妹妹仔啦，我哋叫做年青嘅女士啦，佢哋行山咧，如果係夏天咧，一定著嗰啲係叫 bar top 噶嘛，大部分啦。bar top 即係遮蓋上身嘅部位係相當之少。咁有兩大嘅壞處嘅，喺我哋嘅風險管理，第一就係你會曬傷啦，曬傷咗曬到熱辣辣。第二樣咧就係啲蛇蟲鼠蟻啲蚊咧就好開心啦。 係啊，哇，仲唔針你？ 咁但係調翻轉，我觀察到而家啲好多退咗休人士行山咧，反而佢哋行山嘅裝備咧係真係好正， 由頭包到 由頭包到尾，同埋係防曬啦、防蚊啦，嗰、那個意識咧係做得好好，因為可能佢退休啦，多咗時間去準備啦。同埋佢可能珍惜咗自己行山係有個健康好處啦。咁所以老中青其實三個唔同嘅組群，其實佢嗰個生理啊、結構嘅特徵啦，佢嗰個思想嘅差別啦，都會影響到呢個風險嘅管理呢一個問題咯。 嗱，話講準備嘅時候，可能咧嗱，長者咧就會乜嘢都係萬事俱備。有帶好過冇帶，但係後生嗰群可能就話：喂，越帶得少嘢，我越輕盈啊嘛，唔好咩咁樣。 佢諗住我有貨啊嘛，即係我有體力啊嘛，係咪？係。咁但係嗱，好多時我同啲譬如一啲救護嘅朋友，大家傾開啦，喺郊野裏邊救護咧，通常好大嘅原因咧就係疏忽。你疏忽而係造成呢個風險咧，可能嗰個原因就會好大嚇。咁、譬如記得你喺馬鞍山就即係有一次嘅意外啦，一男一女就係上去行山啦，其實就冇乜準備啦，所謂即興咁啦，累到有個消防員咧，不幸咧就係即係離一世啦。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啲所謂疏忽嘅行為咯。咁其實好老實講，疏忽呢樣嘢咧係要自己有個警覺性嘅。 咁所以咧嗱，凡事都係啦，做好你自己嘅準備，減少人哋去救你嘅風險， 係同埋而家政府好多，譬如漁護處啦、天文台啊，或者相關民安隊啊、醫療輔助隊啊，好多嘅行山嘅資訊啦、康文署行山落啦，嗰啲好多係安全嘅 tips 啦，大家真係上去睇一睇，遵守一下，咁其實就將呢啲嘅風險咧係降到最低，咁就可以享受一下郊野嘅樂趣啦。 係啦，咁啊，總括而言之咧，今日所講嘅咧就話我哋郊野活動咧真係有教育意義。對你的身心都有很大的益處，亦都是上了人生的一課。 冇錯，冇錯。 好，唔該曬雷博士，下星期咧，我哋會講啲咩咧嚇？ 下星期不如我帶翻大家去大學嘅課室，就講下呢、這個探討下哥哥姐姐嘅一啲健康相關嘅骨骼系統嘅問題。 咁下個星期講咩咧，雷博士？ 下個星期不如我帶翻大家去到大學嘅課室，探討下從學術上啦、生理學上咧，分享下哥哥姐姐嗰個肌肉骨骼系統健康嘅問題。 好啊，呢、這個都係好重要噶。咁下個星期三，大家記住收聽啦。唔該曬，雷博士，拜拜。 拜拜。 齊齊與你攀小山歌，同看風光，耀眼豔陽，閃閃金光。陶醉这满眼好风光，

各位早晨，今日是4月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一连五日的复活和清明节假期结束，不少郊游地点、离岛、商场和食肆都人头涌涌，度假酒店亦都有不少人入住。飲食和旅遊業界就希望當局在符合特定條件下進一步放寬食肆防疫限制以及重啟本地遊。一陣講下。 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相對是回穩，大家可能都是關注有沒有空間進一步放寬社交距離限制。新聞天地記者是訪問過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他認為要視乎未來兩個星期的疫情。